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陆川导演啊，不远万里啊，来到我们这里啊， 来到中国， 来到中国， 对，来到中国， 对，这是国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啊，这刚刚啊，长途的飞机从美国飞到北京，就来咱们这个节目啊，这要不是为了宣传他电影，他才不来呢。王的盛宴是吧？我替你传传名， 对对对， 又是一部这个充满阴谋的电影。 我对对对，因为不首先是不对啊，因为我一直想上你的节目，半夜看，我觉得关键节目质量太高，我真怕我这个就是把你水平拉下来了，你知道吧？ 你说现在啊，他也会这样老谋深算的说话，因为你知道这个陆川呢、啊，我他刚才说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他觉得我没有变，好像又夸我呢哈。我说如果我没有变的话，他则是变得年轻了。我这次见到你啊，这个精神风貌啊，不一样。你知道，对，几年前我见到你啊，我觉得你的脸上啊就写着个苦字儿，你知道吗？也不知道为什么来见的，但是这次我就觉得，哎，而且呢，他其实挺可爱的，你知道吗？他身上有很多小孩子的东西。嗯， 那个时候苦大概因为拍《南京南京》吧，那当然苦。现在要参加王的盛宴， 没错。哎，那见过点背的，就说听说拍《南京南京》的时候就苦，不，且不说拍的时候有多苦，就拍完了呀。要落荒而逃， 为什么？ 对对对， 你知道就反哎，这中国真是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 就说他，我先讲一道啊，就他搭的这个景啊，当地的人就说你们走了，我们要卖票了，就是我们这旅游景点嘛，就但是他 在哪里的这景点？ 在长春的农安县， 但他们觉得这不是我们出钱搭的吗？是吧？但当地就说这是我们的，于是就看贼一样看着他们。有一天好像就找。着火了， 对对对，我们就是拍到最后一天，拍到最后一天的那个用搭了一个500米的一个三百多米长的一个城墙，就是那个南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墙，然后呢，然后前面挖了护城河，拍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是日军攻城，是一个战争戏，结果也不知道哪个炸点，砰一炸，城门洞着火了。城门洞着火了，当时就引起了一个纠纷，你知道吗？就当时说你们故意要烧这城墙，我，然后就大批的人就是拿着棍棒啊，坐着小 他们要保留这个城墙做景点， 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真的肯定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当时我们是炸点，一下那火就蹭就窜起来了。 跟他们说就日本人炸的不就行 了？哎，都可以推到日本人身上。 最后整个剧组。逃跑了是吗？给当地人打跑了是吗？ 没有，当时是这样，我圆圆嘛，那是最后一天戏，我说圆圆你先上， 高圆圆 啊，我想说那个其他人怎么着的，还没说其他人都没了，然后呢，所有人都上车，因为就是那边就是很多面包车拉着很多戴头盔的人啊，安全帽的人， 当地城管都来了， 不是城管，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吧，拿着棍棒就来了，就然后呢。剧组就一批一批的往外撤，后来我和制片主任还挺英勇的，我们两个人加一司机留下来跟他们谈，就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这叫先安慰。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赶紧给北京打电话找各种人，然后北京这边电话赶紧再打回去，再也找长春的各种人，然后就说这点摁各种人，就 好， 但是其实想想特别后怕。 那是 我实际上在那儿差不多， 差点导演就殉职了。 我们是被扣了一辆器材车，那器材车里边的这个摄影器材是价值得有几千万吧，应该是。 所以你看，他就刚从美国回来，这难怪他会有这个感慨，就中国导演遇到的很多事儿啊，如果是个美国导演，他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是吗？ 也不一定，就怎么说呢？对，是，但是在美国做电影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他100年的历史了。它比较规范，它制度很严格，然后导演就是导演的工作。在中国现在，导演很多像导演要去做很多的公关的工作，要去做很多制片人的工作，要去做很多的组织的工作，要分很多心其实。 所以冯小刚那天说50%的想象力是浪费的嘛，对不对啊？只能这样用。而且你刚才讲那个抗日片，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你以前说的。攘外必先安内。哎， 而且你说到这抗日啊，我还正想说呢，他这个南京南京一路还在得奖，一路就是去年年底得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这好像说在国际上现在南京南京得了20多个，有吧？20多个奖，而且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议啊， 也到现在人们家人家说陆川还是说着南京南京的这个争议还没有平息，要甚至我听到说啊，当时这个电影就放完了呀，那有关方面内部还检讨呢，你知道吗？就说这个电影造成的这种影响，这种话题 恶劣的影响 啊，恶劣， 这怎么恶劣呢？不是现在为了那个钓鱼岛的事情，中日的纷争，全世界到处都要评说吗？我觉得他得一次奖，就对我们中方有利一次，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在西方在各地有一次直接的啊，这个直观的这个印象。 哎，你看，就好像啊。弄这个人性啊是他一以贯之的一个东西，比如这个王的盛宴也是，就是说这个刘邦项羽哈，刘邦是一个什么人，我记得他的电影里还有一句话说，有人说我的故事是从什么鸿门宴开始的，刘邦说我一辈子都是鸿门宴，就等于他这人性。所以我就想起说这南京南京是不是也是很多人不能容忍的，是说日本鬼子有了人性了。 对对对，前两天呢就是王的盛宴刚刚开始做发行，因为他也是经历了很多事儿，然后呢就微博上推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因为我也看看评论了解一下观众是不是还想看这个片子，嗯，还挺热烈，但是其中有一条那个网友就上面写说汉奸又出了新片了， 汉奸 又出新片， 长得有点像 汉奸出新片了，说挺有意思。那其实南京南京可能就是因为在中国的银幕上第一次呢这日本兵是一个人的形式出现的，他不是出以一个鬼子的形式。其实有些基本真相就是说不用我们电影去反映，他不需要去评说的，就是日本人显然是人，对吧？ 对， 你就他不是， 正因为是人所以他在南京做的事情才不能容忍， 没错， 要是他是真的是鬼子的话，我们变成人兽作战，那 就 变成星球大战了， 对对对， 骂人就说他不是人嘛， 啊， 对 那所以呢，但是七十多年反正这个不是也不是七，就咱们建国以来这银幕上观众能看到的日本人的形象是那样的确实比较少，都充斥着银幕啊电视里边都是一撇胡子，然后 对 八字腿，然后弄个小刀，长得一米五左右，然后拿手指一戳就倒，对吧？ 不是吗？ 显然不是。 据你的研究，不是。 那你当初在淞沪会战的时候，淞沪会战我们损失了30万兵力，日本人才损失2万人，他一个人当时粗略的概算是1:10的战斗力，这都是在回忆录里有记载。 但南京南京给我的印象不仅是日军有点人性，但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日军的残酷啊。 是， 我觉得他对残酷的描写我印象也是最深的， 是 反而比后来的其他的拍我同时看的还有一个拉贝日记啊，还现在又看了一个张艺谋拍的 十三钗， 我觉得我对日军的残暴对这个战争的残酷也是南京南京给我印象最深，所以说我相信不只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日军里边有一点这个的整体的制作，而且那个黑白的那个效果我觉得那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 只是但是在中国呢就是这个就是最被诟病的，就我当时也挺比较郁闷，就是说实话这片子我们他在讲述一个很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想传递的是一个反战，不是说反对某一个国家，是反对战争实际上，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呢所有的评论都聚焦在这一点上，而没有顾及整个电影的一个评判，电影文本的分析也没有了，演员表演那么精彩也不谈了，就说这是一汉奸电影，当时是那情况，然后呢因为中国的观众其实也有大量是支持这电影，他们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当时在媒体上你听到的都是那种所以其实真正获奖是逐渐，我觉得这两年媒体在逐渐的对我这电影在重新的看待，然后我也接到越来越多的电话，接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写的邮件什么的，包括底下微博上留言什么的，可能慢慢的看到了它应有的一个价值，就这个我也感觉到可能这是中国在越来越开放， 这就战争文化的这个背景是渐渐在改变，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离战争的距离近的第一个阶段总是说胜的非常好，我们是英雄，那边就一塌糊涂， 对， 这是第一个阶段， 对， 第二个阶段呢他会表现对方也很强， 对， 但是我把他打败了说明我是更强， 到第三个阶段才进入那个反战，就战争 对 战争的残酷性。现在中国基本上还在第二个阶段， 所以你看，我跟一个这个中国导演聊天啊，就聊这个法国和这个中国，说这法国为什么现在都自由平等博爱是吧，就讲这个了。但是你看中国一直到现在，这个大家说话比如网上吵架，还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非得必欲除之而后快，再踏上一碗之脚哈，就是这种敌对的这种较劲。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哎，为什么还是这样？哎，他倒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咱们呢，离那个战争啊还近，那个离那个革命啊太近了，这才从49年到现在才几十年。他不说你像法国大革命，他已经隔得久远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平下来了，心气儿就平下来了。 咱们还是把所有的一切都跟这个革命挂钩。 对， 你包括就是说到这个电影评判哈，电影评判咱们现在基本上还都是在以意识形态为评判，不管说它好就是政治正确。但这种政治正确呢，有些人是认为它左了就好，有些人认为它右了就好，但你会看，哎，基本上说它都是政治正确。但是实际上就语言、语法、技巧、叙述、电影本体的一些讲述的东西，其实评判的非常少。 哎，看见认识艺术家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的印象是，中国的电影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我称之为叫内地娱乐片，就是冯小刚这个是为代表的赚钱的；一类叫外国得奖片，就是你们那个，包括当年的《黄土地》《红高粱》也是。在这两者中间，现在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合资片。我的疑问其实是，那些人都已经拍过了合资片，《夜宴》呐，什么《英雄》啊，拍过，怎么这么晚你又来拍这种合资的古装的大片呢？ 我觉得您说那挺对的，就是，一部分片子，一部分导演是，尤其年轻一代导演里边有一部分是从海外电影节上成长起来的，然后呢，就过渡到现在这段。但恰恰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属于后面，因为我的第一部片就是走市场，寻枪，而且 姜文演的。 对，而且我的每一部片基本上都是先在国内上映，然后再出去参赛。国内一些市场已经有了一个就是结果了之后，就是你像南京，当时三爷就跟我说川儿，你这个咱先上啊，你因为一上呢，好多电影就去不了。它有一个就是叫全球首映，这个特权往往是要给到大电影节的。你在中国只要一上片，基本上三大都去不了了。 哦，是这样 啊。 对，我们4月份上片子的时候呢，三平跟我说，他专门跟我来谈话。对，三爷，我们叫他三爷嘛。川儿，你这个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啊，几千万投进去了，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市场是你终身的父母。他怕我难受，他觉得我是当时有可能 爱得奖了，是不是？ 年轻人谁都爱得奖，这说实话，得个奖怎么样？但是， 哎，那我插话问你啊，我问你一些选择题啊，一个是只能选一个是你得了比如金狮奖还是什么什么金棕榈奖啊，再一个你的票房过亿，要是只选一个，你选哪个？ 这就是当初啊，那个三平跟我聊的主要话题。 我成三爷了。 就是当时他就 四爷， 他就说，他说你第一，你去那个电影节不一定能得奖。第二，他说第二得了奖，你是你个人的成功，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你如果在这个4月份能够上画的话，你是对一批投资人是有交代。但是你一定要学会一点，就是说你要对别人有交代。你在越拍越大的时候，你一定要对别人有交代。他说你这个事儿你听我的，没错，川儿，你今年4月22号上画，会对你影响一辈子。他说，比 如说南京， 南京，南京。结果就是4月22号上画，我们当初那个，因为09年跟这两年的票，这个影院的荧幕数都差太远了，我们就是几天就过亿了。 但是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一大批投资很大，演员都是明星的这一大批合资片呢，它既没有在观众上非常草根得到好评，又没有在国际上得到大奖。你明白我说的是，比方从《英雄》啊、《无极》啊、《三枪》啊等等这一类的片子，就是这么一个，这有什么教训？你为什么现在还拍一个？也是英皇投资的一个古装大片呢，这是我的问题。 英皇投资啊，徐老师，黑情报打探的。 因为我拍的时候，我当时是拿三页纸跟秦虹去谈这个项目的。 嗯， 我说这个题材它不是古装片，它是对中国当下有帮助的一个电影。 嗯， 它甚至可能，但我说的比较大，我就怕这个播出之后挨人大嘴巴了。我说这可能是对中国未来有帮助的电影。 嗯， 我说我觉得这段历史是需要，是可以正衣冠的。我说我就想为什么一二三四。然后他说行，那我们拍。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英皇，但后来杨老板听说了，他也就我们就一点点的就变成了很多股东来做这个事情。 现在找钱对你来说是个挠头的事儿吗？ 看找多少钱。 哎，我都不知道现在中国电影这个资本，因为我听到过太多说法，有些人就说呀，都是这个什么煤老板呐，说你让这妞儿演戏是吧，我就多少钱， 我给你投一亿， 我给你投一个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哎，你给分享分享。 过亿吧就算是大的投资。 当然，因为过亿的话，你回报就得有2亿以上才能打平。 嗯， 煤老板呢，就是我觉得第一，我也见过一些做能源的，简称我们说叫做能源，咱也不能 对 话，你这个说法真是， 咱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人做什么不是他素质的 标志， 对， 不是标志， 这正确的价值观。 我觉得我也见过一些做能源的人想投电影，而且他们确实也支持了一些电影。坦率的说，其实不是他们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因为其实他们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都叫他天使投资者，人家没太大要求，就是说人觉得喜欢，从小喜欢电影，然后呢有钱了，啊， 然后再推荐一女同学 这事儿呢，推荐一女同学这事儿呢，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呢，但这你首先你知道能拿出几千万来去推荐一个女同学，说明这个爱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对对， 你会这么做吗？首先， 对，价值几千万的爱情啊。 至少是价值几千万的爱情， 而且那个女同学啊也非常了不起的理想。 嗯， 一般的女同学说给我买钻吧，对吧，别投了， 对，几千万揣兜里干嘛不行， 对不对？ 但是她就要拍戏。但是这种爱情呢，这种来自于能源的爱情呢，也容易能源枯竭，你知道吗？因为俩人没爱情了，就是一下这事儿 没钱了， 后边就不投了，你戏就得停那儿。 哦，有这关系， 这 恋爱没考好他就不投钱了， 后边就不投了，一下醒了。你知道吗？ 天哪， 这是能源危机了。 这也挺逗的，这个哎，这导演制片彻底盯着他们俩这恋爱谈的怎么样。是吧没谈好。 第一我总结一下，就第一呢，就是我见过这样的。就眼睛特别执着的看着你说我要投，然后旁边坐着一个孩子说那你带他玩一下，我其实心里都会觉得这都挺美好的一个事儿，真的，我不觉得这很肮脏。但是呢就怕那个， 就说一次付款别分期付款。 我们没有真正有这种人进入过这个投资团队，你知道吧？ 啊， 所以没等我们举揭竿而起呢，能源就已经危机了。 你知道这个我跟你讲，这很真实的，就是这个现在不是很多资金嘛，投入这个古董收藏艺术品这个市场。你知道吗？这真实，也是几个做这个能源行业的说，这个手里这么多钱呢，就买什么呢？到北京拍卖会，说 李可染呢， 买油画，人还是买西方买油画，但是人家说什么画好啊？你说这几个油画啊，油大的。 油大， 油大， 什么意思？ 油大的， 油比较重的， 那个油比较重的， 炒菜嘛，油大的， 油。结果人家去买最后晚餐，因为里边有油大嘛， 油大的，梵高那油也够大的。 还有一哥们儿，再说一个就是八卦，还一哥们儿，就我呢就其实就是因为都是这样这么好的朋友关系嘛，然后就当场就应了。然后一出门，一出昆仑饭店，一般都在昨晚也在 那儿，对对 对，一般都在昆仑 饭店。 对 一般都在昆仑饭店。 没错 川，哎，挺好的，当面答应就行了。 当面答应 就行了。那哥们儿背后给我打一电话，当面答应就行了。 哦，他也是演戏，这个 就是一个秀，你知道吧？ 哎呦，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爱情，伟大的爱情。 没有，我真的接触了很多投资者。其实真正说资本到这种程度的人啊，没有傻子。 他都他有一个人专门给我讲说的，我们要考虑，就是他会考虑很多成本，最极致的就是他考虑要考虑这个，他所有东西都考虑成本，他们是商人嘛，他们要考虑成本，所以 爱情也要考虑成本嘛， 好像是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小松跟我说的，高晓松啊， 高晓松， 这我也必须告诉大家谁说的，他就说有他有认识一朋友是，就是他泡妞，他男泡妞呢一定画一条界限，就每个妞200万不能超过这钱，超过200万。就算了，就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一个他只能有200万的这个预算。 你像他们说现在中国电影到底该怎么看？好像说外界都觉得一塌糊涂，于是又有那种种新闻说你们这一波导演在上海那个什么论坛上，你还说你哭了一鼻子。 我没哭，我只是这个 哽咽， 不是那个鼻子堵了， 感冒了吧？ 对对对， 反正就感觉啊，像是发出一些哀鸣啊，就是说。什么美国大片啊，有的都在聊说好莱坞大片是吧，进来了，那么中国电影这溃不成军，这些你们怎么想？ 首先我是非常喜欢好莱坞大片的，就是不是大片，是喜欢美国电影，而且我也不反对这些电影进到中国来，我只是觉得能不能在一条起跑线上能给我们跟对手去抗争的。当然我知道其实作为一个电影人，我们这几年是让国人失望的，坦率地说，就是我们没有去真正拿出，就我相信国内观众是希望我们拿出《泰坦尼克》，拿出《阿凡达》，拿出等等这样片子能，我相信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们确实也在努力，确实在努力，但是我们有很多坦率地说，就叫难言之隐嘛，就是、 哎、他说一句话呀，对我有启发。让我觉得中国导演已经是人精了，我甚至现在武断地认为啊，中国人比美国人聪明。因为啊，你说他说一个什么，让我一猛醒哈，他说美国电影可以把洛杉矶给炸了，美国电影 华盛顿炸 和华盛顿炸了，可以把白宫烧了， 白宫炸了不知道多少次， 对，这总统是一坏蛋都没问题。我这一想就说，中国导演是在多么严格的题材限制之下，他来还能拍出一些，还能拍出一些片子。 希望诺贝尔奖是一个契机，你们可以关心一下，像《生死疲劳》啊，哇，还有像张伟啊、韩少功啊，他们很大一批的小说，其实都有很好的改编的前景。 哎， 包括以前那丁玲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但是很多往文学那边去靠， 文革是不让靠的，文革吧。